弟兄姊妹平安，听得清楚？好，由我哋低头祈祷。真理嘅灵，我哋将以下嘅时间恭敬交喺你手中，让讲嘅同听嘅都喺你嘅真理里边嚟到去被教导。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求。阿门。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题目叫做最丰盛的应许。我相信我哋信咗主一段嘅时间，我哋喺圣经读嘅时候，我哋都有好多嘅时候会被一啲嘅经文去触动我哋嘅心，因为圣经里边有好多好多宝贵嘅应许。而这些宝贵的应许，神的说话都能够给信徒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鼓励。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有这个读经的操练的时候，让神的话语来到鼓励你。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你的光景或者你所遇到的际遇是什么事情，让神的应许来到去鼓励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去行走我们今天的生命。或者我举个例子，有以下的一些经文呢，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应许来的。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神应许什么呢？神应许我们有生命的冠冕。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考验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又例如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第十八节，神应许他是不离不弃的神。耶和华必与你，必在你面前，他必亲自的与你同在，也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又或者是这个的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四节，这个我们好得安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让我们属于他的人去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号。这个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慰，就是神亲自的来到去安慰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最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就是神应许什么？罪必得着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跟着怎样？必呢，你大家圈住呢个字啊！必知唔知咩意思啊？必即系话一定嘅意思啊！神好肯定话俾你听，佢一定会做乜嘢啊？宽恕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但系喺圣经里边众多上帝俾信徒鼓励嘅应许当中呢，最宝贵、最丰盛嘅咧，就是今日我哋嘅主席阿 Roger 弟兄为我哋嚟到宣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第三十节。好多学者都认为呢一个嘅应许啊，就系圣经里边所有应许嘅高峰，所以被称为 The Mountain Peak of All God's Promises， 系所有应许嘅高峰。咁就让我哋一齐嚟到睇睇吓呢一只高峰的应许，睇下对我哋今日有啲咩嘅鼓励同埋帮助。咁和合本咧就咁讲啊，佢话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咁新译本咧就咁样翻译啦，佢话我哋知道一切事情都有助于使俾到爱神嘅人系得益嘅。记得在多年前的时候， 我在一个青年团契里面做导师，有两位年轻的信徒和一位未信的朋友来到去聊天。这位未信的朋友呢就很不开心，因为他刚刚呢就跟他的女朋友吵架分了手，心情非常之不好。但是这两个信了主的年轻的团友呢就主动去关心这个未信的朋友，去安慰他，就劝这个朋友，他说你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圣经应许过每一个信耶稣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得益处啊，是吧？是啊，若果你肯相信耶稣，你的女朋友和你那个破裂了的关系一定会没事啊，因为圣经应许信主的人必什么得益处嘛。你们是不是这样觉得的？应该是啊，可是吧？现在你最需要的益处是什么？就是你和你的女朋友和好咯，回来你身边咯，所以你快点信耶稣啦，神一定会给你得益处啊。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些弟兄姊妹会这样用这节经文来到叫人信耶稣，告诉你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什么都跟你搞定了，所以你快点信耶稣了。以上是我牧会里面众多例子当中其中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这样来到应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呢？什么都不用怕，无论发生什么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和你搞定，因为上帝会照着我们的意愿去成就。因为经文很清楚讲什么？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各位，若果基督教的信仰真是这样呢，那信王大仙又或者我们帝国中心那里的停车场有一个什么佛话？有个四面佛在那里，很多人很敬虔在那里去拜的，是吧？那跟拜那些有什么分别呢？若果我们小心留意再读这段经文呢，你就发现这个应许不是一个普及性应许，不是一个 general promise。这个应许呢不是好像上帝签了张支票，写了他的名字，但是没有写银码就给了你，你喜欢填什么上帝就给什么。是不是真的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啦。如果我们细心来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中这个最丰盛的应许呢是有它的规限性。Is limited in its application， 是有它的应用的规限性。譬如举个例，我们刚刚报完税，是吧？四月底我们个人都要报入息税了。小弟今年就过了65岁，大家都知道过了65岁的时候，你的免税额是多一点的嘛，是吧？那个就是规限性。如果你未达到那个岁数的时候，你不可以 claim 那个多一点的规那个报税额的嘛，是吧？这个就是那个应许的规限性的意思了。那我们再看回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互相效力的规限在哪里啊？叫什么？爱神的人嘛，是吧？就规限了在哪里啊？规限了在一班叫做爱神的人那里里面了。换句话，在上帝的眼中就只有两类的人。第一类就是爱神的人。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你就是什么？不爱神的人，很清楚了，是吧？是两类的人。但是我们不要搞错了，亲爱各位，上帝没有第三类的。在他眼中 即是说没有骑长派、啊、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时会骑长派、啊、大家知明白什么叫骑长派、啊、又说爱神，但是同时间有爱神以外的东西。所以耶稣跟门徒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一个人就不能侍奉几多个主啊，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其实旧约都和应住这个的耶稣的教导。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不是一样啊？第二呢，不可以跪拜偶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呢？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什么叫别的神啊？任何东西取代了上帝那个唯一你生命的位置就是别的神，那个就是偶像，金钱，你的声誉，你的名誉，你自己的骄傲，你的自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各位，就算在教会里面可能都有些不爱神的人在这里。记得圣经说，当中有一个人跟耶稣说，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吗？跟着耶稣怎样跟他说啊？我不认识你。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真的要认认真真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你是不是真的属于爱神？好像保罗说这里，你需要清楚保罗如何来到定爱神的人的定义。这个经文也都给我们看到，上帝没有以人的声誉，没有以人的身份，没有以人的职业，没有以人的财富来到去类别不同的阶级。以弗所书五章八节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蒙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救赎。刚才唱的诗歌已经唱得很清楚了，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藉着人的相信，不是因为有什么的好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继续来再问，一定要寻根究底，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要清楚明白究竟今天我是一个爱神的人，又或不爱神的人呢？我在神的眼中，我是属于哪类的人呢？因为会带来一个两个不同的结局。经文提到爱神的人，保罗是讲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就譬如我们加拿大列治文，我们应该是不是全部都在列治文住啊？应该很熟悉啊，看列治文。列治文有一条叫做五路，我就在五路住了。五路大家都很熟啦，是不是？我来的时候呢，我的沙煲兄弟，我今天邀请了他来了。刚刚2012年由东岸搬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车了去我五路。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街啊？这条叫庙街啊，是不是？即是宗教街啊，什么宗教都有啊，存在着很多信奉不同宗教的人。这些信奉不同宗教的人都说他们自己是什么？爱神的人。那是不是很复杂啊？佛教的他又说爱佛祖，他都是爱神，是不是？法轮功的又说他爱神，信奉不同宗教的都说爱神，甚至一些极 端的宗教人士，甚至乎有行动地愿意付上生命，说要为神征战，那些叫什么？圣战，是吧？大家都见过，甘愿牺牲生命去见证他怎样去爱神，真的很混乱。如果你不清楚什么叫爱神的人，在保罗的定义里面，究竟保罗给我们这个规限性的答案，爱神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我们不搞清楚，我们真的不知道保罗在说他的定义，爱神的人是指到什么人。究竟保罗是怎样来到去分开其他宗教，他们自称都是爱神的人呢？接着保罗就作出解释了。他说爱神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按上帝旨意被呼召出来的人。换句话，一个曾经经过有个人自己蒙恩得救的经历，领受过从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恩召出来的人，就好像梁家伦博士这样说，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进入过你的生命，颠覆过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被耶稣颠覆过？一个爱神的人，简单说，就是在上帝的恩典将蒙恩呼召你从罪里面出来，从世界分别了出来，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将你从罪当中挽回过来，这个是出于上帝对你的爱。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第十节，使徒约翰和应住保罗这里的教导。我们一起读一下圣经好吗？预备了，一二三。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使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点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上帝的心意去呼召人的目的，是要世人先领受上帝的爱，而这份的爱是藉着十字架的救赎显明出来。因着上帝给世人这份的厚爱，每一个亲身体验过这个的经历，经过被神拯救的，他都知道自己原是不配。好像保罗今朝主日学讲，保罗说我原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然而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原本是罪的奴仆，没有出路，没有盼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舍身救赎，我们竟然由一个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罪的奴仆的身份，转变成为上帝的儿女。真是没办法可以接受这个的改变，即是人的理性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gesture 会给到我们，得到上帝儿女尊贵荣耀的身份，这个就是保罗所称爱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你有一个真实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结连，因此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只可以回应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爱。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就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节经文很多时候在结婚的时候有人用，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伟大的爱呢？我给三方面的建议给大家。第一，信徒要专一去爱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是不是圣经这么讲？保守你的心只是专一地爱哪个？独一的主。 就好似耶稣话：你哋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边个啊？爱主你的神。第二，信徒要专一倚靠十字架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仍然在一个堕落带着罪性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仍然会有机会犯罪跌倒，就算做牧师都会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你不信，你问下我老婆，她坐在这里、啊、你说牧师都会犯罪跌倒，好不好请他回来好一点我们信主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时常在神面前反省，让圣灵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恒常地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不是你决志那一下的，认罪悔改是你一生都需要做，直至到几时啊？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什么罪人，我们是有这个罪性。第三，信徒要专一地去跟随主，信服上帝的教导。所以简单来到总括，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应许里面，要效法基督的模样，效法基督的生命，活出爱人爱神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第8:29-30告诉我们，在上帝整全的救赎计划不是停了，只是在个人得救的层面，而是被召的人成圣，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效法基督的模样，这个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目的地，这个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终点。第30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看到这个整全救恩是包含了几方面， Predestinate, call, justify and glorify， 是预先来到知道人的需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即是做了一个榜样给人来到去跟从。预先定下的就召他们来，所召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就有一个 term， 就说这个是成圣的过程，英文叫 sanctification。 罗马书3:23又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透过福音，我们能够怎样回复回上帝所创造，我们可以分享基督的荣耀。哇！大家睇你谂下，有乜办法？保罗唔敢感恩同埋赞颂上帝所做嘅嘢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因着福音嘅大能，呢啲爱神嘅人可以透过呢个成圣嘅过程，分享到耶稣嘅荣耀，以致活出呢个荣耀嘅生命去荣耀上帝，就好似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他说当教会得荣耀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2:13-15同样是呼应着这个教导。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预先定下，是吧？拣选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藉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是到这个地步，好得着，得着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荣光是什么意思？荣光是意味着主的生命，荣光是意味着神的属性，神的荣耀。所以去到第十五节，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所以因着以上这一道我常常所讲，你们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因着以上的原因，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怎样站立得稳。凡所领受教训，不拘是我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怎样坚守。 Stand firm, stay still。 坚守的意思是坚守的信徒要全力以赴，不要揸架摊。知不知道什么叫揸架摊？不知道，揸架摊揸揸膊呢？揸揸膊就知道了，是吧？好像你抬四张台要四个人的嘛，很重的时候四个人都要全力去做去抬的嘛，是吧？有一个就揸揸地地，哎呀好重啊好重啊，其实他都没有抖那张台，那这个叫做揸揸膊啊，揸架摊。坚守信徒要甘愿付上代价去持守所领受的教训。各位弟兄姊妹，最能够让你们的牧者感到欣慰，不是每年调整薪酬，不是每年有多少津贴给他可以进修，也都不是信徒对牧者的尊重，而是一个牧者和弟兄姊妹同行在这个成圣的路上，去看到你们的生命是持续地成长成熟，向着分享基督的荣光，让上帝得着当得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愿意向神呼求，求神帮助你落实这个成圣的目标吗？求神你用你的方法呢，一切拦阻我行这个目标的，用你的方法去挪开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向神祈祷？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的话，求神来到去在你生命里面做修剪的工作，以致你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影响你周围其他的人。而这个的过程是你和主耶稣一起写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同不同意？这个是一个很真实个人和主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爱神的人的生命。今天很多的信徒只是选择停了在被神恩召，亦都停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义，就被动地去等上天堂，不愿意去坚守，不愿意努力去向前，以信心追求被神去塑造这个生命，以致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因此亦都未能够分享到耶稣的荣光。弟兄姊妹，不要说没所谓啦，我没荣光就没荣光啦，总之上到天堂就得啦。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将来你是永恒地懊悔，永恒地懊悔。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督徒人生是不是真的很可惜？短暂，我们生命这里很短暂，将来是 infinity 永恒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了，我们信徒的生命好像赛跑， 炒嗰條賽跑係好似你要跑第一名咁樣去跑啊，係全力以赴去跑。所以我哋可以做個總結，愛神嘅人呢、這個豐盛嘅應許嘅規限性嘅定義就係經歷過上帝愛嘅呼召，並且願意向呼召嘅主作出回應嘅人。佢唔單止回應主嘅呼召，亦都唔滿足於單單被救贖、被上帝稱義，更加以愛還愛，靠住主嘅恩典，堅守效法基督嘅生命，分享主耶穌基督嘅榮光，為佢生命嘅目的。保羅講完咗呢個豐盛嘅應許嘅規限性，被愛神嘅人嘅時候，保羅就應許所帶出嘅果效咧，都係有嗰個規限性嘅喎，唔係你咩事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都同你搞掂，唔係喎。如果你真係咁理解咧，你就真係搞錯咯喎。呢度話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佢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什麼？得益處，呢個就係嗰個果效啦，係咪？呢個果效都係有一個規限性嘅喎。咁呢一個應許嘅果效規限喺邊度咧？咁經文就話俾我哋知，愛神嘅人得益處。呢個得益處所帶出嘅果效係乜嘢益處咧？如果若我哋按上文下理嘅內容，得益處嘅意思，就必定包括指導信徒的生命是越来越似边个，越来越似耶稣咯，效法基督的模样嘛，即是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似主啦。这样的生命会不会是耶稣所讲？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更丰盛。这个就是那个丰盛的人生。有呢位创天造地嘅上帝成为我哋生命嘅导航，呢、这个唔系就系丰盛嘅人生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去思想呢个应许所要带出爱神嘅人所得嘅益处，咁就好明显啦。睇到保罗嘅心中呢、这个益处就系每一个跟随主嘅人，每一个自称话我系一个爱神嘅人。他的生命就越来越似耶稣的生命。这个就是上帝给每一个爱神的人所得到的益处。如果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经文就非常非常的肯定告诉我们知，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们要问，萬事是指到什麼意思呢？萬事是意味到愛神的人在生命裏面所遇到一切的事情啊。今早聽知道有一個台山嚟啊，台山就叫阿羅係嘛？阿羅，知唔知叫阿羅啊 ？ALL 一個羅咧，阿羅，我哋廣東人就叫做冚棒冷係嘛？阿羅即係冚唪唥咁嘅意思啊，冚唪唥，香港人都係叫冚唪唥啊嘛，係嘛？係咯，嚇！阿羅冚唪唥嘅事，即係你生命裏邊所遇到一切不同嘅際遇，英文就話 in all things， 無論你生 cancer 又好，患咩病都好，生命發生咩事情都好。明白的不明白的，預料的或者意外的，公平的不公平的，順境的或者危機重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阿羅冚唪唥的事，經文就很肯定告訴我們知道，每一個愛神的人知道，上帝有足夠的恩典和能力，讓這些萬事互相配搭運作，无论当中的过程是怎样，但是产生的果效 就是这个生命越来越像谁啊？耶稣。圣经里面有本书叫做《约伯记》，特别我们做牧者的，很多时候做安息礼拜都会用这个经文。我们从冇福是怎样来的？空手而来。当我们离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空手而去。有什么可以带得走啊？有没有东西可以 e-transfer 上去啊？你今天拿着东西不放，有些什么可以带得走啊？ Nothing。 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得走。但是保罗在这里给了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坚守追求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的生命的质素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啊？ Eternity， 永恒。是不是很宝贵啊？很宝贵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就好像保罗耶稣说，他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基督徒一般都会接受祈祷啦、读经啦、参加崇拜啦、翻主日学啦，这些非常非常之好，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但绝大部分的信徒都不会容易接受逆境啦、不如意的事啦、医生说你还有三个月命啦、不公平的事啦，又或者圣灵感动你、责备你，要你诚实面对自己的自义、骄傲，以致你降服下来向神认罪悔改等等，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不好想、好要这些东西的，是吧？一般都是你给隔离那个，不要给我，我回多些教会，总之我回团契、顺顺整整的嘛。曾经看过一个宣教机构的报告，即能够奉献自己作宣教士都相当委身爱主。但这个报告很讽刺，他说宣教士的伤亡率，即在工场的伤亡率，90% 是因为宣教士和宣教士意见不合、性格不合，以致大家无法相容之下离开工场。今日教会传道人和执事或者同信徒的关系屡见不鲜，都有同样类似这些情况出现。若果罗马书8:28应许叫我们在万事里面都得益处，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以人的意思来到去处事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个机会去经历这节经文的应许的丰盛，失去了很多机会经历这节丰盛的应许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众信徒的生命里面那种的扭转、改变、被颠覆的时刻。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大部分都是在他收监的时候写，不是在他舒适自由的环境底下写，即不是即七日的初来教会，不是好像我们那么舒适，可以有一个那么漂亮的礼拜堂坐在那里听人讲道，不是的，他们要付上生命来做基督徒。天路历程有没有人看过 The Pilgrimage？ 其实即希望今天多啲睇下，即系劍橋七傑啊，《大德生傳》啊，真係好可惜啊！呢啲咁寶貴嘅熟靈書籍，今日冇人去鬥。《天路歷程》嘅作者亦都係喺獄中完成呢一個對信徒非常得幫助嘅熟靈作品。舊約嘅約瑟的故事啦，係嘛？大家都好熟悉啦。 即系正正印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呢个嘅应许嘅果效，能够咧向佢向嗰啲卖佢落埃及嘅哥哥话：呢件事唔系出于你哋，系上帝嘅旨意。万事都互相效力。其实约瑟嘅生命就正正反映住耶稣基督嘅生命嘅影子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住佢嘅旨意被召，盼望呢个宝贵嘅应许喺你嘅人生当中，当出现不如意嘅事情、不公平嘅事情，你首先要问一问，你系咪喺呢一个应许嘅范围里边嗰个爱神的人嘅定义？如果你的答案说是，我就是那个保罗所讲的爱神的人，你在心里面就有一份说不出的平安，你就可以很放心将你的生命交在神手中，安然地去面对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容许发生这个万事，拿出信心和勇气，存着谦卑的心领受神在你身上边嘅塑造，因为万事呢啲一切嘅事，上帝所容许嘅事，最终极嘅目的是什么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生命越嚟越似耶稣基督。罗马书十六章头嗰八章就讲因信称义。尾嗰八章就讲咩啊？因信诚义啊，就系呢个坚守。我读少少俾你听，因为太宝贵。保罗讲完咗呢一个嘅咁宝贵嘅应许之后，佢就话喺我哋今日呢个世界里边，有啲乜嘢可以同基督嘅爱隔绝？佢讲咗一大堆。饥饿魔、赤身露体魔、危险魔、刀剑魔，我谂我哋基督徒都未经历过呢啲咁啊！我同师母又有机会去到乌克兰去探呢一啲乌克兰嘅基督徒，佢哋真系活喺呢一啲危险刀剑当中，但系你见到佢哋有一份说不出嘅平安。嗰班嘅弟兄姊妹，佢话，神容许这个战争临到的时候，是唤醒我们这班基督徒，因为欧洲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不是基督教化 的地方，所以他们看到神给他们的机会，所有乌克兰人都分散在欧洲不同的地方来去建立教会。啊，真是被他们这个的感动好触动我哋个心，即系睇到神嗰个国度，所以我哋盼望。我写咗一个嘅祷文吓，如果今日呢一个嘅信息激动你、感动你，离开你安舒基督徒嘅生命，你话神啊！求你俾我能够真实地经历呢一个丰盛嘅应许。我请大家一齐站立嚟到读呢个祷文好吗？吓，作为我哋结束。天，追求得着丰盛的应许，一同效法主基督的模样，活出不一样嘅生命，荣耀主名，阿门。祈了祷之后，你会相信神会动工，神必定会在你生里面完成我们刚刚求先的祷告。请坐。